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真是对不住啊，明显又是一集番外。为什么呢？本来啊，我是觉得想结合刚刚过去的欧洲国家杯、美洲国家杯，即将举办的奥运会，甚至是明年才会上场的大阪世博放在一起来聊一个有趣的事儿。但反正呢，奥运再过两周就开幕了，可能不到两周吧，我觉得十天就开幕了，那我们也许等到到时候再聊。但现在呢，我知道你可能很关心这个一些国际大事，比如说最近在我们内地的中文网络上意外的惹起很多人争论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遇刺的事件。但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先预告一下，我在这个星期五的节目才会讲，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讲，咱班分办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将会有第一次的对谈，我会请到一个在这方面比我专业的多的一个朋友来跟我一起聊。那其实这朋友也是老朋友了，以前如果你听八分的话应该你是知道他的。那么由于今天呢，我还干了件特别的事儿，现在是7月17号的凌晨12点多了。那我之前呢，这个夜晚平常做节目的黄金时段，我去干了个别的事儿，那就是客串这个谐星聊天会的一个现场。那这个现场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两边呢剪辑出来共同播出，在我们八分半这里当成一个番外。由于今天干了这事儿啊，把我累垮了，我实在没法在通宵完成一集完整的节目。哎，年岁大，跟那他们那帮年轻小伙不一样，请原谅，请原谅。我们不如先回应一下一些之前朋友的留言吧。那么上回呢，我不是讲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的著名作家爱丽丝门罗，她的女儿遭到性侵犯，而当时身为母亲的她知情之后对这个事情表现出的一种冷漠态度，然后谈到了艺术家创作人跟他们的人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嘛。那么结果很意外啊，这期节目居然有很多朋友回响。比如说现在这位朋友，如果东京不快乐，你说伟大的艺术家不是神，都是人，正因为有过这些事儿、这些错、这些罪，艺术家才够复杂，才写得出那些杰作啊。这个讲法很有意思啊，就是那是否艺术家都应该比我们一般人体验过更深的恶，要么就在他身上发生，要么就是他是那个主动行恶的人，他就会比正常的人更能够写出或者创作出某种关于人性的罪恶的事实和细节呢？也许是，我想说的是也许是。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作人，那你就必须先做一个极坏的坏蛋，就好像是欲念神功必先自宫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但事实上我想说，我有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有一些艺术家创作人，我们知道人品啊马马虎虎，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好，但是意外的就他们写的东西、创作的东西却极度的深刻。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他们个人的体验跟心态或许有关，但是我还是在想说，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创作人都必须先当一个坏人才能够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描摹那种恶之体验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另外啊，由于爱丽丝门罗常常被当成是一个最能够写出跟体会得到我们传统父权社会下各个年龄层的女性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她们的心态之细微变化和反应的这位作家，由于她这个特质，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时候会被理所当然的当成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我上期节目已经讲过，其实不应该这么来看。她的这个标志啊，这个特点啊，使得这一回的事件大家都会说啊，身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 出了这样的事儿，自己的女儿遭到性骚扰，这个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性别议题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关键议题，他居然是这样的态度，那这不是人设垮台了吗？等等等等。 OK， 那么有一位朋友叫黄宝宝宝宝，哇，好有趣的名字，四个宝。你说女性创作者只需要不那么爱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不成熟的母亲，就足够与作为杀人犯和强奸犯男性创作者在同一范畴被讨论了。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啊。就这回呢，大家对门罗这个事件的关注，尽管有我刚才说到的那样的一个背景，因为大家误以为他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好像自相矛盾的情况，那么是变得非常针对他，然后又因为他的作品广受欢迎，所以现在惹起这么大的争论。但是我觉得黄宝宝宝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要注意啊，恶是不否也有量级的分别呢？有一些作家像我之前讲的，自己是曾经性侵犯过人的，或者曾经杀过人的，我们是否能够觉得这样的一位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被性侵，然后采取了冷漠态度，是可以与那些曾经性侵犯过别人、曾经性骚扰过别人、甚至曾经杀过人的那些男性创作者相提并论呢？并不是这样的，很明显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我上一回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很多的男性艺术家和创作人做了什么样的坏事，然后他们还同时是个伟大的创作人的这些案例，并不是要把他们跟门罗相提并论，而是要说明一个艺术家跟一个创作人他的人格、他的人品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能够简单的说是文如其人，也不能够要求一个创作人他理所应当的就在道德上都是一个圣人，恐怕很难。就等于我们很少要求一个政治家是圣人，除非我们在一个非常威权的体制之内，领导人要有圣王的姿态出现，又或者除非我们特别的瞎，觉得一个科学家都应该是一个圣人，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正如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企业家、律师、医生都是圣人一样，那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创作人也可能只是一种职业，或者是一个人他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而已。由于上次提到一个曾经有过不幸的被性侵犯的一个女儿的经历啊，讲到这一点，然后我们还提到门罗的女儿安德利亚很惨的地方是，她当时遇到的是一个沉默的螺旋，就是说她被性侵这件事情，当她跟她的家人讲了，包括她的生父、包括她的继母、她的姐妹、她的异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啊，都知道。但是好像大家都保持沉默，没有人去追究，不只是他妈，就连生他的父亲也是如此。那么我当时就说到，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爱丽丝门罗身上，但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了他的生父的那个反应，一样也是有问题的。更惨的是，这种沉默还上升到整个后来知道，约略模模糊糊知道这个消息这件事情的加拿大文坛。那么这种沉默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沉默，它不是一个个案。这到底是因为，很多朋友会说，这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门罗的名气太大太光荣了，要维护他光洁的形象？是的，肯定有这个原因。例如说加拿大文坛的或者英语文学世界的人，早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前，就有些人对这事儿是略有耳闻，尤其是他的传记作者是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第二任丈夫啊，是曾经因为性侵犯而被判入狱，只是缓刑，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也都没写。这的确是为了照顾门罗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上面，这种沉默是很常见的。我们这有一个例子啊，李小六儿，你说作为一个儿童时期被妈妈同事性侵的女性，我也同样不会告诉妈妈曾经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妈妈的反应不会是关心我，而是会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质疑我是不是撒谎，和质疑我是不是主动勾引那个当时是成年男性的同事。与其受到来自妈妈的二次伤害，还不如我自己消化。李小六儿，很感激你愿意这样子把你的经历告诉给我们知道，我很敬佩你的勇气，而且我必须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这种反应和感受，的的确确是这种你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很多这种案例里面，一个被性侵犯的女子，她会发现她身边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事情，首先是会质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儿。那么这种质疑，你可以就算合理的解释是说，因为这种指控相当严重，我们是否有需要搞清楚这个指控的细节跟事实是否是真实？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之后，就会带来其他人的人际关系的巨大裂痕，比如说你的母亲跟他们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你的母亲在职场里面的状态。那如果说这个事情造成一个裂痕的话，那这是一个大家他们都本能的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宁愿心里面暗暗的愿意这件事情其实是假的，是李小二六儿您的误会，是您搞错了。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这绝不能够说是一个杞人忧天的事。另外一位朋友听听 L， 你说听完让人不解的一点是，所有家庭成员从始至终对这件事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出于对作为母亲和前妻的门罗的保护，是对门罗的声誉的保护，还是他们担心声誉的破坏会对门罗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份伤害大于这件事对他们的姐妹、亲生女儿所受的伤害，又或是他们作为门罗的家庭成员也承载了这份声誉，沉默也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保护。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和理解这种沉默呢？我想说，除了我刚才所讲的东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很多时候，尽管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在八分的时候，性侵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广泛的一种罪行。但问题是啊，我觉得直到这些年之前啊，普遍大部分人对于性侵所带来的伤害的理解是非常匮乏的。那么因此，很多人都会觉得，以为这种事情是一个，如果说你童年不幸遇到过这种事情，大家都好像有种觉得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件事情会不会逐渐被淡忘，会以为这件事情它的后遗症，它的后续的效果可能是可以被淡化的，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说现在把这个事张扬出来，会带来及时的问题，及时的撕裂跟巨大的痛苦，那是否我们不要说他，大家你不说我不说，大家就心里默会就行了，然后这件事情它慢慢会过去，包括在受害人心上和身上所带来的伤害都会慢慢淡化，就像这个伤疤迟早有天伤口会有一天会结合成为一个疤一样，而疤痕慢慢随着年纪增长也会逐渐化淡呢。很多人会有这种本能的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对这件事情，他不一定是那么理性的去计算，哎，我要不要保护我们家族的声誉呢？哎，这个事儿会不会连带到对我有伤害呢？我觉得不一定大家都会马上有这种很清晰的利益计算，而是一种在这个社会上对性侵犯所带来的后果不够足够的理解，以及没有足够的正式的承认的时候，大家的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是造成我们社会上面很普遍的对于性侵保持沉默的理由之一。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唐秋，你也很勇敢的说出了你的经历，你说我的经历和今天道长讲述的主题内容有相近的地方。小学五年级时被当年50多岁的继父性侵，继父对其他人说是我勾引他，如今母亲70多岁，继父80多岁，他们依然生活在一起，而我也选择了与知情或不知情的所有家人亲人断绝往来。我尊重母亲的选择， 也尊重自己的选择。唐秋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完全能够同情你的感受。对，其实你看啊，在您的例子里面，与不知情的家人亲人您也断绝往来，那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太巨大，你如果跟他们讲了，你也会担心他们会不会不相信你，那么为你带来更大的伤害，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是说你想跟你这样的一个过去，这个过去就包含了你的所有家人和亲人，自此一刀两断，展开你的新生活呢？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我都赞成跟支持你的做法。希望你日后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只能这样说了。另外呢，我上回还提到啊，门罗呢在当初他的女儿在成人之后，终于向他妈妈坦诚过去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妈妈的反应呢，是很奇怪的。其中呢有一句话相当刺痛人，他说，大概大意如此，我现在手上没有原文，大意就是他对女儿安德利亚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应该为了你这件事情而离开我的丈夫，也就是那个性侵你的继父呢？如果你要我为了你而牺牲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意思就是说他很依恋这个丈夫，尽管他做了这样的事儿。你如果要我牺牲我的需要我的感受的话，这是一种厌女主义的态度。这句话也引来很多人的争论跟反对啊，比如说极地大圣，极地大圣呢，你说我觉得门罗是自私和冷漠，他没有把女儿当成女儿，而是当成性竞争的对象，并且善用漂亮化，也就是女性主义来粉饰。那另外一位朋友 V Chan， 你说用女权语言系统粉饰如此厌女的事情，这位作家技能点真让人慨叹。首先我想讲啊，门罗的那番话啊是错误的，很明显。正如各位指出的，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他的女儿现在绝对就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这样一个继父性侵犯了他，然后在事情曝光之后，他还要说自己是受到诱惑的那个人，是不是问题不在于自己，他还有种种的辩解，然后甚至还说怀念起过去一个所谓的更开放的小孩会经过成人的性启蒙而长大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是百分百的一个父权制底下的一个凶手。那么门罗没有过度谴责他的这个丈夫，反而要说如果现在为了女儿那么而去断然的跟她这个丈夫分手或者把她告上法庭，那是牺牲掉自己的需要，而这种牺牲是厌女的。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这种讲法很奇怪甚至很荒诞。我想是这样的，很明显我们说她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女儿正正是厌女文化的牺牲品。那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如果要跟丈夫断然分开裂绝又是一种厌女文化的牺牲品呢？是这样的，我上回也讲过她这番话错误，但是我不认为她是完全的虚伪。我想她某程度上说的是她真心的感受。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她真心觉得为了儿女的需要而牺牲掉自己的爱情，牺牲掉自己的跟伴侣的这个关系，是一种对女性的压抑和不公平。那么而一个社会期望一个母亲为了儿女牺牲掉个人的需要，是一种厌女文化的心态。这个讲法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想指的是抽象来讲啊，不是讲今天这个案例啊。为什么呢？我上次也解释过，在上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里面很强调这一点，就一个女性她是不应该为了儿女就牺牲掉自己。我们因为过去在父权文化里面总是鼓吹一种母亲形象， 这种母亲形象就是他的非常伟大。我们常讲母亲真伟大，母亲怎么样伟大，这种伟大总是包含了对于他牺牲的歌颂，就觉得一个母亲应该牺牲自己的工作，牺牲自己的人生，牺牲自己的需要，一切都是为了儿女，我们觉得这是对的好的。那么但是问题是，母亲并不是一个女性唯一的身份，甚至不一定是她最重要的身份，她还具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跟需要，比如说她有自己的感情需要，她有自己的事业需要。那么在那个年代，美国这样的社会啊，仍然有时候会预期，尽管已经经过性别解放那么久，但仍然有很多很保守的人会认为，比如说加拿大北美这样的社会啊，会认为一个女性在结婚之后就该好好的养家，照顾子女，照顾丈夫，她不应该再出来工作，或者出来工作应该做些简单的有的没的工作，那么她主要的职责就是做好太太，做好母亲。那这种想法你说厌不厌女？她当然厌女。所以在门罗那个年代，我上回也举出过几个案例，像莱辛 Doris Lessing， 他们有很多女性作家和艺术家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甚至会抛弃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成为他的创作或者他要追求的新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阻碍，一个绊脚石，而他认为自己如果要为了儿女牺牲掉自己的新生活的选择，牺牲掉自己的创作的话，那是一种父权文化下压迫的一个成果。我觉得门罗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的。这个想法我们不能说他虚伪，但是我想说他错，意思就是因为他忽视掉了他女儿才是这个厌女文化的最大的受害人，而他的丈夫是一个厌女文化上的执行者，一个凶手。那么他跟这样的一个凶手在一起，我尽管我能够感觉到他对他的感情，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呢？另外有一位朋友，你也很勇敢的跟我说出了你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是道可道，匪常道，匪谤的匪啊。你说，今天啊也想请教一个水问题啊。就门罗的第二任丈夫可以坐实是恋童癖，但在我们的生活里啊，大叔对少女的痴情与恋童癖的界限到底在哪呢？在电影《洛丽塔》中，似乎情感与道德，争执与禁忌，总有不休不止的争论，亦或种种大相径庭的意见，这是只是个体的偏见或是立场的区别呢？然后你有一个引括号，后面写着来自一个32岁大叔的困惑，正深爱着一个16岁的少女。 OK， 道可道，非常道，很感激你的问题，你也很勇敢的讲出了你的这种状态啊。但是我首先要提醒啊，请千万注意，我们对于恋童这件事情啊，或者性侵儿童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面是有一个相当严格的年龄规定的。那么我希望你先首先注意这一点啊，就千万不要做出犯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32岁，首先我想你也不叫大叔，我这种才叫大叔啊。32岁的年纪喜欢一个16岁的女孩，比你小16岁，在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你再大8岁，你40岁，你喜欢的这个女孩子那也就是24岁，那种情况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像很正常，但其实都还是一个年龄更长的人对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人的爱念。这种爱念啊，这种对幼小的人的爱念，比自己年龄小的人的爱念，在我们社会中是极端常见的。最常见当然是在异性恋中的男对女的情况，但现在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情欲的更加的被正视，也会看到很多年长的女性对少男的痴念也很常见。但是我们平常有年龄界限，就觉得说一个16岁的少女是未成年，对未成年这件事情我们就非常紧张了，觉得对一个未成年的对象的痴念就好像是不正常的了。那么这点我们该怎么来看呢？我是这么想的，就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结构来分析，比如说首先我们先讲为什么大家对少年自幼这个状态的女孩子或男孩子有一种偏爱啊，有一种痴迷， 这跟我们整个文化的对幼小的状态的一种痴迷是，或者青春吧，是有关系的。我们太过歌颂所谓的青春，当然人类文明之中有过不同的时期阶段的演变，但大体上我们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对青春状态特别推崇的事情，所以大家总是希望显得自己更加青春，没有变老。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反过来已经包含了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忽略掉了一个人成长之后，甚至年纪偏大之后，稍大中年之后，他的具有的美好，他所具有的智慧，他所具有的另一种值得欣赏的状态，常常是被忽略被压抑，大家都想让自己显得更年轻，甚至是幼嫩。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放上性，再加上性别角度啊，一个成年的男子对于一个少年，或者甚至是我们先不讲儿童了，因为我刚才讲过恋童这件事情是更加复杂，但我就讲说对少男少女的痴念啊，在文化上面就有很多争议了。因为这包含着我以前曾经讲过，男人啊有一个很大的通病，总想当教育家，总觉得要启蒙一个比自己小的人，要呵护他爱护他，来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男性照顾者，或者人生经历足以教导别人帮助人成熟的那样一个状态。其实这是一个性别上的一个盲点。那么但这个性别盲点请注意，并不只限于男性对女性，男性对男性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在希腊的古代，所谓的古典希腊时期啊，成年男子对少年男子的这种爱慕跟勾引啊，是极端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比如说在希腊曾经有一个阶段，尤其在雅典啊，有一句谚语叫做一个狮子是不会喜欢雄狮的，一个雄狮不会喜欢雄狮，因为雄狮不是哲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狮子这种动物很少被人发现有同性性行为，那是因为他们呢没不够哲学，或者不够像人，没有人那么高级，没有人那么理性。反过来理解就是只有人，只有人才能够有足够的成熟跟理智，人之为人的本质使得他会爱上同性，尤其是少年跟儿童的同性。那么在古典希腊时期，尤其在雅典，很多有学识的阶层甚至出现一种现象，就觉得呢，一个男人如果不爱一个少男的话，那是很奇怪的事儿。一个男人不被预期要跟他结婚的太太有真爱，他们只是一个符合家庭义务要传宗接代罢了，他真正爱念所在，你最好通常是男孩，小男孩。甚至有人在议论啊，就是对小男孩的爱是不是道德上正确的呢？连这一点都会有很多的争论啊。那么像法国已故的思想家Michel Foucault 傅科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很大的篇幅却说到，在希腊的年代，一个成年的男性去勾引一个未成年的少男甚至是男童啊，之所以成为道德争论，那个争论点和我们今天所想的不一样。我们今天会觉得这是一种恋童，这是娈童癖，这是性变态。但在当年不是的，当年在古典希腊雅典那里呢，他们会认为这里面的道德争论是在于，这个少男如果被一个成年男人勾引成为一个性伙伴或者是情侣的话，那么这个男孩是永远处在一个幼嫩的被动的状态。如果他从小就让自己处于一个跟成年男子相处中的被动者的状态，他长大之后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雅典政体下的公民呢？因为在雅典的政体里面，公民是具有投票权，具有成为议员的权利，具有成为裁判官的权利，他要主动的参与整个城邦的公共生活，他要有非常大的能动性。但是这样的男人应该如何培养？请注意，我这里讲公民啊，是成年男子啊，在雅典那里，这样的公民该怎么样养成呢？如果他从小就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自己的男人在一起， 然后那个男人天天教导他，然后在情欲在各方面性行为上都处于主动的话，那这个小男孩从小就是在一个被动的路径中成长，他不会有一个很成熟的主动的有主体性的气质出来的，这才是他们关系的问题。那么可是更复杂的地方在哪呢？就在于一个少年人是否必然就是一个幼嫩的一无所知的什么都不懂的，是一个等待别人把他这把他的花苞逐渐的催熟长开的状态呢？好像也不一定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2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一本书，那本书蛮有趣的，作者是法国作家菲利普贝松 Philippe Besson， 他有一本书叫《由于男人都不在了》。那么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当时的法国的成年男子大部分都被征召上战场打仗了，所以叫做由于男人都不在了。那么在当年呢，这本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一个16岁的男孩。那这个16岁的男孩呢，就有一个人特，因为他特别漂亮，特别的优美，这个男孩子，所以呢，他就被人爱上了。爱上他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大文豪啊，《追忆似水年华》或者《追忆似水流年》的大作家普鲁斯特。这个小说里面曾经有这么一段，就是说在一个上流社会的派对里面，两人开始玩起一种互相勾引的游戏。这个大文豪当时尽管书还没有完全面世，但是已经在圈子里面被认为是个大天才。而这个天才呢，在书里面是这么描写的，说他被大家簇拥，可是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这位美好的少年。这里面形容这个少年是有黑色的头发，杏仁模样的绿眼睛，女孩子般姣好的肌肤，在场的每个人都认识普鲁斯特。当然，但是他竟然向着第一次见面的这个少年自我介绍，我叫马塞尔。而这个少年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自己不报全名，显得没有价值，十分亲切，就相当于如果一些那个大明星啊，黄晓明过来跟你说：“你好，我叫小明。”然后你说：“哎呦，这个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吗？但你居然这么客气对待我，我还是很开心的。”这个意思啊。好，然后这个少年呢，心里面他怎么写？他说：“少年同时也明白，当然你是故意的。”就他少年就知道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时候这么来介绍自己，如此客气是故意的。然后我就说到，在几句最平凡不过的寒暄里头，《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那位最精细最敏感的艺术家，与16岁的美少年交手试探，相互猜夺对方的用心，是什么使得一位不过16岁的男孩吸引住了普鲁斯特，甚至与他平起平坐，不分玄制？是她的美貌。一个美丽至极的人必定见过人间所有的谄媚与心计，了解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交易。所以当她到了16岁那一年，其实已经有45岁那么老了，而且在她眼前众生莫不阴暗，她不知童真，也不信单纯，所以美丽是危险的。所以普鲁斯特喜欢的不只是容貌，或许还有这种世故与危险。后面这话都是我自己写的。然而美丽的人又必将经历美丽的消退，自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有预感，那些曾经围绕身边恍若飞虫的人群必将离去，转向另一头动物的新鲜尸体，何等残酷又何等苍凉，他怎能不老呢？当然除了这本小说跟大家你也提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洛丽塔之外啊，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以前在八分节目曾经用好几集讲过的魂断威尼斯，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架构，只不过那个性别从转成了男跟男，但一样是牵涉到一个成年人跟一个比自己小得多的少年，未成年的少年之间的那种感情，不管那个少年是男或者是女啊，少可能是少男，可能是少女，所以可见这是一种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被探讨到的一种状态，这里面还相当复杂，不一定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但是道可道非常道，我还是要再三说明啊， 千万记住法律的界限，尤其要想到你可能需要反省到你自己对于少年人的这种爱到底是一种很，你对所有的少年都有这种感情，还是说就是你现在爱着的这个16岁的少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这是不是因为背后牵涉到了种种对幼态的痴念，这里面又有多少是性别间或者社会上对一个成年男性的定型的一些想象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你也需要对自己做一个更深的拷问，同时紧紧记住不要让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再来这位朋友啊，叫不走调的 Q， 因为我上次也写到我很多年前有一篇小文章谈到了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就说他是一个没有心的男人了。然后你呢就说到了刚好大学时研究 Henry James， 很想听道长聊聊他的作品和经历。我记得毕业时写的论文是关于他作品中母性缺失的成因和结果，也想听听道长的看法。哎呀，不走调的 Q， 您是专家，呵呵，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呢？是这样的，我因为我读他的作品很少，我只读过两本，这两本我记得没错，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名字，一本叫《华盛顿广场》，还有一本叫《侍女图》。《侍女图》就是我上次提到的，他的那个小说的灵感是来自于他一位自杀的女性友人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想象一个男人，他彬彬有礼，他温文尔雅，学识渊博，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心的人。那么这句话启发了 Henry James 去写《侍女图》出来。那么到底 Henry James 的母性角色是否缺失呢？他的小说里面，你这么一讲，我回想这两部小说好像是的，但他好像一直很喜欢着迷于一个美国的女孩子跑到欧洲去的那种经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女性的一个成长在异空间下成长的经历跟她遭遇的东西，那个是我当时最注意的，我反而没注意到母性角色缺失这一点。但你这么一讲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不如这样子，我今天实在不敢多聊，因为我读的太少，我要找机会有机会再重读跟读更多她的作品之后，也许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想法的时候才能再跟您分享了，好吗？说到作家，我上次读契诃夫的时候就和朋友指正我念错了，不再跟随世界三，你说不是契诃夫是契诃夫，第二次提醒了道长不看喜马拉雅评论吗？抱歉抱歉，我是看的，只不过上回没回应到您的这个评论，而且我还反复犯错啊，真是很抱歉。这是因为啊，我以前读契诃夫的时候呢，常常是除了中文版也读英文的翻译，而在英文里面呢，契诃夫这个名字的拼音呢，常常就习惯了用，我们看英文就会习惯用英语式的拼音，就变成 Chekhov， 那么 Chekhov 那么翻译成有个 K 音嘛，所以翻译成中文就变成契诃夫这么念。但其实中文这个翻译很准确，是契诃夫，这个喝呢其实是准确的掌握了原来俄文的发音，因为俄文里面契诃夫就是 Chekhov， 那个 K 是不发音的，是不发音的，那个是个弱音，或者至少是 Chekhov， 那是俄文的念法是比较准确的。很感谢您的再次提醒，而且我要再次声明，我是会看喜马拉雅上面各位给我的留言，绝对会的。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就讲的东西跟我们上期节目没关系，但是很有趣。这位朋友叫水与竹篮，你说之前听您讲有关中日关系那期时期想问的，我感觉您对日本文化很多方面都很认可和推崇，简直是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而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仇日分子，对日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厌恶。我自己虽然理智上的确能够认同日本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感情上对日本的东西做不到主动的喜欢，尤其是听到日本一些右翼的反华言论时，总被勾起那种血海深仇的伤痛。我想很多中国内心深处是有这种伤痛的，我好奇您曾经有过这种类似的感情吗？如果有，您是如何处理这些情绪的呢？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讲讲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当然很喜欢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很推崇，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所有文化当中任何我觉得可以被认可、可以被学习、可以被推崇的，不光是日本，而是来自世界各地。比如说我也很喜欢东南亚很多地方的文化，马来西亚、印尼啊、越南啊、泰国啊等等的，还有欧洲就更不用说，还有中东各个地方我都很喜欢。但是问题是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最为复杂。首先在我们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日本扮演的角色是最重要的，100多年来都是这样。我常常举了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啊，就是当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啊，虽然名字叫做日本跟俄罗斯在他们中间打仗，但事实上的战场可以几乎说，尤其地面战争，完全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或者绝大部分在我们中国土地上。当时死伤的平民就是我们中国人。可是当日俄战争中间结束之后，日本战胜，而当年的中国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当年的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跟反应是很有趣的。尽管经过之前甲午战争的耻辱性的战败啊，但是那场战争反而使得很多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觉得更加要学习日本，甚至很佩服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作为一个亚洲的后进的国家，竟然战胜了来自西方的殖民强权，也就是俄罗斯帝国。那么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亚洲其他国家的效仿甚至推崇。那么其实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此反应啊，跟一般的官员，甚至连亚洲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包括越南和印度，很多地方开始爆发一种反殖倾向、反殖民主义运动，也都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那么这是一个最有趣的一个案例，但是可以说明日本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之复杂，更不要说我们今天的常用语里面有大量来自日本的汉译啊。所以由于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我觉得是种爱恨交缠的关系。恨自然是在于历史上面他们对我们做出的种种的伤害，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痛苦。但是对于这些往事，我今天的态度我也讲过好几次，我们首先不要忘记那个战争结束了，而且中国是战胜国。这种本能啊，我是这么看的，对那种血海深仇过去的伤害它当然存在，而且说不定还有二度三度的伤害，就像您听到的日本一些右翼的反华言论。不过这点我想您也很清楚，日本的极端的反华言论，特别是对于战争责任的否认或者某些事实否认，并不在日本具有主流地位。那么当然今天日本还有别的反华言论，但那些反华言论，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今天的反华言论，可能紫色的跟历史上的战争无关，而是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他们对于中国今天的状态和立场的反应跟反对。那么这几两点我觉得两个层次要分开来啊。我自己是这样的，我不太容易对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任何民族甚至任何人有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如果万一我有的话啊，我常常会想这种本能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本能的，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本能，而是一个社会教化的一个结果。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啊？比如说我不知道您年纪多大，我以前也讲过，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好像没有很本能的讨厌日本，而当时日本的流行音乐跟电视剧在中国是大受欢迎，使得某些日本的明星，比如说高仓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偶像。而那个时候日本引入的很多东西都成为中国的时尚热点，而中国有大量的青年选择出国留学的首选地居然也是日本，而不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美国。所以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好像没有那种对日本的本能的反感，尽管那个时候离战争结束才不过40年还不到， 可是到了今天，离战争结束再过40年之后，我们却又有了一种本能的厌恶和反感呢？我会常常会反省自己的所谓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或任何人的本能的那种爱或者仇恨是怎么来的？他们有多少是在于本能，有多少其实是反映了我今天的状态？而这个东西跟理智啊，你说理智上能够认同，但是我想说在感情上，其实我不觉得有这种区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日本的厕所比较干净，这不光是个理智认知，而是你用过之后你就会感情上，你去过你就知，你就感觉到这是能感觉到的，这不是理性上，你只要去过你用过日本的洗手间，就感性上你就有个感性认知，它真的比较干净，他们真的环境就比较安静，比较有秩序，这是一种感性的东西。那么像这些东西我都会去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性上的欣赏，那是否表示了我对我们当下的处境的一些不满？比如说我会不满我们中国的公共厕所很多洗手间很肮脏，我会对于我们的环境的嘈杂，我们大家平常坐卧进退的种种的举止上面的失礼我有不满。所以反过来，我当我看到一个地方人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也就是说我本人的一些的偏好其实是来自于我当下状态的一些的判断。比如说我对中国的我们今天的环境的不满，那么使得我觉得对某些国家我觉得哎，他们这样的做得真好。其实与其说我是喜欢这些地方或者这些国家的某种的现象、某种的文化、某种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待改进。那么你说我有没有过类似这种对日本的血海深仇的情感呢？当然有啊，这就要说到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在台湾接受教育啊，尤其我们家是外省人，我们家是实实际际吃过日本人的大苦的。我外婆一家人当年啊，从山西老家，那么在抗战的时候逃难到后方去了西安，那一路上死伤了不知道多少人。那这种仇恨是在我的家族记忆当中的，更不要说在台湾当时的国民党的他们的国家机器的教育底下，自然会更加推动了这种东西。比如说我小时候看很多台湾版的抗日电影、抗日电视剧，那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我当时就是很仇恨日本人，很不能理解。比如说我们家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啊，他们是懂日语的，这点都让我很厌恶，你干嘛要学日语，你这不是汉奸吗？我说我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小学出去郊游，学校不是要旅行郊游吗，然后大家坐着大巴，我们一班同学，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台湾本省人，你知道台湾很多本省人跟日本的关系是很深的，那么乃至于他们在那个年代，上世纪70年代，他们日常生活里面都还表现出来对日本的一种亲切感。那么这一点啊，我知道大家又会有很多反应，但请千万不要轻易的张否议论，这里面背后其实非常复杂，我们今天不展开讲。那么反正那位同学就当时我们在校巴，在这个旅游巴上面在聊，不晓得聊到什么，他就讲到日本这个好那个也很好啊，我们很多台湾很多东西都是受益于日本等等的，那一下子就激怒了我，也激怒了很多跟我有类似情感和想法的同学，然后我们就辩论，然后辩论到最后我们就不辩了，我们就直接痛骂那个同学，就不开始不跟他讲道理，直接说他是汉奸，不光说他是汉奸，还要整帮人围着他一起唱当时台湾流行的一些爱国抗战歌曲，那些歌曲都是一些二战时期抗战时期流行的歌曲，在学校都要教的，我们都会唱，我们一起对他高唱，好像呢他讲什么都不重要了，我们唱歌的声音盖过住了他辩解的声音就够了。然后最后他沉默，脸上带着一丝冷笑，就一个人静静地望着窗外，我们一群人呢很瞎的就继续围着他唱爱国抗日歌曲。很多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个经历啊，让我觉得特别的羞耻。我觉得我怎么能够当时那么狂热的陷入那种状态，人家在讲道理，如果我真的了解他说的情况，我又不同意，我就该跟他讲道理。 比如说他要讲日本有什么好处，他见到他去日本旅行或者他们家人见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他的祖先里面有人在日本生活过，那么他讲那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好，我应该就着这些来跟他讨论。我把这些一下子这种讨论就扯上了一个战争记忆，我们的国仇家恨，这是我一个层次的跳跃，跟两个层面不相关的东西。没错，日本就算跟我有国仇家恨，难道我那位同学当时所说的日本的一些的好处就是假的了吗？就是不对的了吗？那么这是很奇怪很不理性的一种反应。更荒谬的是，我在气到极端的时候，我觉得他讲什么都不重要，我就在气爱国的气势上压过他，结果让我显得特别的可笑。我回想起来，这是一个让我很羞耻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常常直到现在，我偶尔常常会想起这个事情，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你谈的事情很有趣啊，叫夕阳。你说今天用滴滴打车啊，快到第一单终点的时候，跟师傅说要改一下终点，师傅就说不能改，让第一单结束后，让我不经过平台单独给他下一单的费用。我当时觉得这对我来说太亏了，于是到第一单终点就直接下车，准备重新用滴滴打车，也不继续坐他的车了。下车后也正在气头上，就给了第一单师傅一个差评，但评价提交后我就后悔了。大家都不容易，就为了这几块钱感觉没必要这么计较。我又重新点回订单看之前的评价能不能撤销，发现没办法撤销了。哎，希望经过这件事以后慎用差评。哎呀，夕阳你好了不起，你有这种反省真的是很了不起，而且你说的是真的，其实真的是大家都不容易啊。今天我们都知道，开专车开车的师傅、啊、是一个很多人在就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的一个选择，而且由于投身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那因此呢，大家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也比以前更加难了，那么给他们一个差评啊，其实可能是对他们带来很坏的影响。那就算是这个师傅有不对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样子啊，可能有稍微有问题的地方，但也实在没必要。但是难得您有这样的反省，我觉得我们就要共勉。后面有很多朋友给了各种的回应和建议，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为什么？我想说前两个月我就遇过一件事，我也是打车，然后那个师傅呢跟我聊天特别开心，他认出我了，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下车之后呢，我就想给他打个好评，没想到我一下按了个最差的差评。你知道他好像滴滴是五个点对不对，你按到一边就是满分，一边是一分还零分，我按错了，按错之后我发现我改不回来。我的天哪，我怎么能够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我难过了好几天。然后当时呢，我试着打电话给平台找客服，然后结果就没电话没通啊。这我们真的是以后千万小心啊，想着我们啊，谢谢你提醒我，我们大家相互提点，以后要慎用差评，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在意，多替人考虑。最后有一位朋友叫生灭与无常成尘，你讲到我们前一期节目了，我们讲到罐装油是不是装了煤制油又装食用油这件事儿。那么当时呢，我们曾经说过啊，很多朋友都提出要保卫新京报的那篇报道的主要记者就是韩复涛先生，那么说呢，很替他担心，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报道会对他带来什么影响。那么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是太荒谬了，因为这个报道揭发出来是牵涉我们全国人民的食品安全的重大问题，那么接下来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追究这位记者，而是应该追究涉事的那些油罐车以及相关的企业，因为他们要对我们全国人民的食品安全，要跟甚至是身体跟生命的安全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我也说过，很快的就真的有人把焦点转移到新京报上，觉得新京报这样的报道是要打击我们国企， 打击我们国产的食品用油，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国家依赖外国进口的食品用油。那么我也曾经说过，这种说法太荒谬了，就是你不去解决现在指出的我们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换一个叙述方式，把它理解为又是一次中外的对决，又是一次外国势力要来搞我们，逼迫我们依赖他们用油，放弃自己的国家食品安全。这个食品安全是另一个层次的食品安全，不是我们每个人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安全与否，而是我们国家会不会依赖外国油这种食品安全。就我讲过，对这些朋友来讲啊，他们永远会觉得我们国家整体的安全大于这个安全，尽管是一个抽象意义的安全，比如说我们会不会依赖外国进口的食品，这个事情要比我们吃了这个油会不会有问题要紧的多了。你吃了这个油之后，你生命的安危或者你身体的安危，这个事儿小，但是国家以后我们还是不是我们的国企继续提供我们主要使用的，这个事儿大多了。所以《新京报》的这种评论是有问题的，背后甚至是有阴谋的。结果呢，最近出现一个事情啊，很多朋友也注意到，就是生灭于无常之身，你说的《新京报》那位韩福涛先生的记者的微博已经显示账号不存在了，而且最近有很多传言指出他们好像会有些问题。那这个事情坦白讲，我极端希望不是真的要去打击揭发这个事情的《新京报》，尤其是这位记者。那么有些人会说，这个报道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头等要事，但是同时也不能忘记舆论战场的斗争，不要忘记要整顿一下这些打击我们国家企业的这些媒体。就这么搞完之后，你可以想象啊，就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指出我们国家存在的任何问题，哪怕是企业问题、食品问题，任何事关国民福祉的问题都不会有人再揭发了。那么因为你揭发完之后，就会变成就是你揭发问题是对的，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去调查，但同时你也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你也有问题，因为你在讲我们国家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家企业有问题。这么搞下去，我们就只剩下一片叫好，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我观察到现在有一个趋势让我尤其忧心的是，有些讲这些话的人啊，他们从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或者一个社会位置啊。我不是说他们为谁办事或者心里面怎么想，我不是讲意图，我讲结构上他们起到的作用就是要形塑我们国家的国民的某种的世界观，比如说我们要认知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处境，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自主和自己的道路的安全是如此的重要，他们要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为了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呢，他们有时候说出来的话会变得非常的夸张，甚至会变成一种出现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不惜牺牲我们国民的个体安全、生命身体健康安全的这种情况。那这种讲法我们过去觉得这是为了说给一般人大家听的，我很多时候会觉得体制内的人呢头脑还是清醒的，还是懂事的，那么知道这些话不是用来代表国家的路线和政策。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有时候说不定某些我遇到过一些体制内的朋友也会相信了这样的话，也会相信这种讲法，也因此可能会觉得新京报指出了我们食用油的问题，这个食用油的问题当然重要，但是指出这个问题的这个报纸它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它打击我们国营企业。如果说是体制内的朋友也都是这么想，甚至还要有所动作的话，那就非常危险了，对我们每一个国民，对我们国家前途来讲。那么我很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好，最后来个开心的，有位朋友听友50493994你说歪一下，我新买的鹦鹉很喜欢道长的声音，听到就叫得很开心，太好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你知道我很喜欢跟动物聊天，我常常想象啊，自己是那种什么动物小王子啊，就是走到森林里面，然后各种小动物都出来了，就像围着白雪公主一样围着我，这小鸟在我肩膀上对我唱歌，哇，那爽死了我讲什么话他们都觉得好好听哦，道长你多讲点，这个猫猫狗狗啊， 所有的动物都出来跟着我，我就太快乐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么一讲，我有个朋友他养鹦鹉，我下回我本来就很喜欢他那个鹦鹉，常常故意找个机会想去亲近一下，我下回再去他们家试试看鹦鹉聊天，看看它反应怎么样。好，那么今天最后放首歌给你听，这首歌是顺便要介绍一个音乐人，我想到我好久没有在节目播布鲁斯音乐，就 Blues， 就也是蓝调了。我所以今天想介绍一个蓝调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Howling Wolf， 就嚎叫的狼，这个是个艺名，当然他的本名呢叫 Chester Arthur Burnett， 一般就叫 Chester Burnett。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上世纪初的一个人物了，他在布鲁斯的音乐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我们知道布鲁斯最早来自美国南方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地带。的一些的前身是一些黑奴，他们劳作上唱的歌曲，以及他们日常休闲娱乐的时候唱的歌，那种歌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很奇特的感情，他们好像释放自己的压抑和苦痛苦，有时候是要借着音乐来发泄，有时候要借着音乐来安慰，有时候借着音乐来娱乐，这是很复杂的一种情感。但都借着表面上看起来曲式很简单的布鲁斯来传达出来，所以布鲁斯是用表面上好像听来听去都是那个样，但实际上里面的感情相当复杂，表现的幅度也很大的音乐。那么这种最早期的这种布鲁斯音乐，由于没有用电的乐器啊，在那个年代，所以那种布鲁斯的音乐，我们现在叫是一种不插电的布鲁斯。而且因为它主要产生自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所以叫 Delta Blues， 三角洲布鲁斯。但是在上世纪的1950年代，就逐步转型出了我们后来所知道的 Chicago Blues， 就是插上电的，开始用电吉他，开始用扩音器的布鲁斯。而且曲的风格跟内容也从过去的传统的密西西比河那种乡村环境、农田环境田庄环庄园环境转变成了表达城市生活。这是因为在上世纪的50年代，是20-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出现过一次美国的黑人或者美国的非裔人口的大迁徙运动。这个大迁徙运动就从传统上面对黑人更加不友善的南方，逐步的一批次一批次的转移到北方的一些的工业城镇，尤其是当年兴起的芝加哥。那么于是呢，芝加哥就产生了这种它的带来的结果在音乐上就是芝加哥布鲁斯的出现。而我刚才说的 Howling Wolf 就是这场运动中很重要的人物。而他的生平啊也相当的悲催凄惨。他小时候啊，他这个名字啊，我们说他的这个 Howling Wolf 这个艺名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叫这个名字。一个人怎么会叫嚎叫的野狼这个名字呢？很简单，因为他的外祖父其实是美国的原住民其中一个部族的人，他当然也有别的名字，但是他们的部族里面的名称命名叫 Howling Wolf， 所以呢，Chester of Burnett， 那么在出来开始玩奏音乐、行走江湖之后，就用了他外祖父的这个名字。那么，但是呢，他小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啊，他爸爸妈妈在他1岁的时候就离婚了，而一开始他是跟着他妈妈的。那么他妈妈呢，因为在教会唱歌，就带着他去，所以他从小从他妈妈唱教会的圣诗跟福音歌曲里面得到了他音乐的启蒙。但是他妈呢，对他的状态是很奇怪的。就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正冷的时候，他妈忽然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赶出去了，只留下其他兄弟们，把他赶走了。那么于是呢，他就陷入一个无家可归的状态，他一直都不知道他妈妈为什么把他赶走。然后那时候他就去投靠他的叔公，但他的叔公啊是一个特别暴躁、特别坏的人，那么一直虐待他，不让他上学受教育，那么就让他在他叔公家的这个农场里面做苦劳工作，特别的痛苦、心酸，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 有一回啊，他就不小心，因为太过生气，生气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叔公呢有一圈有个猪圈，而有一个猪呢就吃了，咬坏了这个 Howling Wolf 他最好的一件衣服。他当时非常生气，就暴打这头猪用来发泄怒气，因为他是，你可以想象他小时候是个充满的那种情绪的小孩，他是一腔怒火发泄在这个猪身上，不小心把这个猪错手杀死了。然后跟着他的叔公就一路追着，用那种白人庄园主鞭打黑奴的那种皮鞭啊，那种大长鞭。他尽管他叔公也是个黑人，就用那个鞭子追着他打，把他打得皮破血流。然后他就半夜赤脚逃亡，鞋子都没穿，逃了137公里，要去找他的爸爸。那一年他13岁。跟着爸爸在一起才总算有了开始稳定的生活。然后到了1928年的1月5号，那时候他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13岁就出来干活劳动赚钱。他到了1928年1月5号，他终于挣够了钱买给自己第一把吉他，因为他喜欢音乐。那么他为什么说这个日子？因为这日子他特别记得，那是他独立成人的一天，他觉得自己。然后到了，但他就开始学吉他，然后开始玩唱这个布鲁斯，然后开始四处去流浪唱歌演出。然后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又出了事儿，他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啊牵涉杀人案。这怎么回事？他在路上就见到一对男女，那个男的呢就莫名其妙的暴打自己的女朋友，非常暴力，他要上去阻止，你怎么能这样子呢？然后阻止的过程里面，他错手杀死了那个用暴力对待自己的女友的男人。然后跟着接下来的事儿啊，时代久远啊，记载不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逃亡了，还是坐了几年牢，反正也是很坎坷。到了1940年代二战的时候，他被征召入伍。那么好巧不巧，他其中一个岗位啊，是做通讯兵。通讯兵负责解读电报，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从小没受过教育，他根本上是不识字，就不识字是个文盲，他怎么会干这种工作呢？理所当然就会常常犯错。由于他是黑人士兵啊，在那个年代美国的军队里面，很多黑人士兵都会遭到歧视，就算你出来为国卖命还是会被歧视，所以他总被他的上司暴打。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他非常痛苦，终于精神病发作，然后去了精神疗养院治病，然后跟着退伍。等到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他又出来唱歌，1952年去了芝加哥，慢慢的他逐渐成名，就红了起来了，1970年代才去世。然后在他最后呢20多年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红，而且呢他也用那段机会啊，给自己报名去一些函授学校夜校重新读书学认字，而且还有一个不错的婚姻。好在他童年如此坎坷，但是他的家后来自己组成的家庭却非常的和乐。那么唯一在他心上留下不可疗愈的伤疤是跟母亲的关系。他成名挣钱之后啊，他回去找他妈妈，找他妈妈说，妈，我现在挣钱了，我要把这个钱拿来给你。但他妈不要，他妈痛骂他，你看你现在玩的是什么歌，你现在唱的这些音乐是魔鬼的歌。然后他只好带着他的遗憾离去。那我今天想给你听的是 Howling Wolf 嚎叫的狼啊，他的早年的一首歌曲，1951年刚刚去芝加哥前的时候，一首名曲叫 Morning at Midnight， 意思就是在午夜呻吟，在午夜痛苦的呻吟，很短的一首歌曲，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布鲁斯。 go。I'm not at home.